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啊，係啊，明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你記唔記得愛革命嗰個？ 大家好，欢迎收睇《郁文踢爆》。今日是2022年的11月6号，不是，sorry，11月5号星期六。现在是夜晚9点钟《郁文踢爆》直播的时间。美国和中国呢，在目前，这个整个国际形势里面呢，他们那个所谓和与战呢，都牵动全世界。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来的。咁啊，兩個國家嘅呢個政治嘅移動啊，或者變化啊，咁都係會令即係呢一個國際形勢產生一個好大嘅影響嘅。無論喺政治、經濟啊各方面都係啦，係咪？咁你睇下，好簡單啫嘛。而家美金升到咁，係咪？咁你話對啲經濟有冇影響啊？係咪？嗱，二十大就啱啱開完。大家都看到啦，大局已定。習近平咧就將會係未來五年啊，即係主宰成個中國命運同埋影響呢個即係國際局勢嘅一個即係中國嘅獨裁者啊。我哋話佢金正恩上身，加上呢個中國共產黨就北韓化，係嘛？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美國無論你邊一個黨啊，即係喺未來的選舉裏面啊，執政或者在國會裏面佔多數，係嘛？即係嗰兩黨政治的嗰個版圖，任何改變都好啦。呢個即係抗衡中國啊，或者抗中，呢個已經係即係兩黨唔好話有共識啊，大家嗰個目標都係一樣嘅，可以咁講。咁呢個當然係互動啦，係咪？即係你。一條鎖匙敲唔響咁啊，兩條就嘡嘡聲咁可以係咪？一定呢個係互動嘅啊。咁好啦，而家二十大之後，成個中國形勢喺政治方面好清楚噶啦，已經係嘛？咁大家都唔需要有任何幻想係嘛？啊，中國會唔會有民主啊？會唔會有民變啊？咁唔使諗噶啦，係咪？繼續係獨裁統治係嘛？而且可見嘅將來唔知係五年，可能係十年。所以有啲人即係我早兩日同一班台灣的嗰啲media 嗰啲管理階層，即係食飯啊，食晏晝有成十個人。咁其實大家都好似不約而同都覺得，喂，你而家習近平啊呢個新嘅獨裁者，同埋佢喺二十大報告裏邊講嘅，即係啊，絕對唔會放棄使用武力啊呢一個講法。咁當然有啲人話，咁共產黨成日都係話不放棄、不排除武力解決台灣問題㗎啦，係咪？但係今次唔同，仲有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即係嗰個畫面係好震撼嘅，係嘛？成個二十大嘅焦點就喺胡錦濤一個人身上，係嘛？咁而胡錦濤咁樣俾人夾出場，無論你點嗱，譬如共產黨佢只係通過新華社就話佢有病，冇講任何第啲嘢，但係大家睇嗰個畫面係好清楚嘅，係嘛？所以台灣竟然有些人真係，幫共產黨解話就，唔係啊，佢有病啊嘛，我得有病咁樣嘅咩？嗰啲即係你擺明你真係幫共產黨護航啊！呢個就即係呢啲即係講都費事。 但是这个画面呢对很多台湾人好像我们那天吃饭这帮人呢他是很大震撼来的。你说啊个二十大报告说他即是绝对不会放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即是你没那么害怕，看到这个画面你就真害怕。他不是说喂大家觉得呢哇这样的一个前国家领导人全总书记是吧，喂甚至乎有恩于你这个即是习近平，我说当年在十七大之后他不是裸退，喂你习近平都没那么快啊大佬控制大局啊是吧，他是裸退啊，所谓用即是大陆的俗语来讲他是裸退啊，什么都退了什么都没有啊是吧。所以这样你都可以出手啊，这么难看，那台湾很多人见到这个画面才知惊，那对于美国都是一样的大佬，虽然 他没有作任何的表态，但是他们喂所有这些即是做研究分析中国政情的那些专家喂或者那些所谓智囊，这个画面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的，对研判中国的形势的发展。所以我们回头再讲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在11月8号即是下个礼拜美国时间星期二就要进行这个所谓即是每次都是的在总统任期那届总统的任期的一半即是做了一半就要举行呢这个所谓中期选举，是吧？那这个中期选举呢就会在2022年的11月8号星期二举行，当然这个是美国时间，是吧？那我要讲的呢就是现在这个画面我们做这个图呢我就一阵间先讲的，就是讲那个所谓就是负面文宣，就是那个 negative campaign， 就是今次一个其中一个主题呢就是即係親中或者抗中啊，咁呢個一陣先講啦，係咪？咁但係呢一個中期選舉對全世界嗰個影響咧係非常之大嘅。你換個圖啦，唔好用呢個啦，嗰、那個即係嗰個議會嘅席次啊。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即係綜合一啲即係嗰啲外媒嘅報導啦，主要就係《紐約時報》啦，好清楚，即係呢個係一啲即係資料嚟嘅啫啊。嗱、美國參議院同埋眾議院咧都要喺呢一次中期選舉裏面咧係進行即係一啲席位嘅改選嘅啊，咁參議院喺100個席位裏面咧有30個席位咧就要喺呢一次選舉裏面即係去投票嘅啊，咁啊贏咗嘅人咧就會喺明年嘅1月3號至到2029年1月3號喺美國國會任職6年嘅係，咁當然而家喺呢一個34個要選嘅之外嗰60幾個咧。咁佢嘅任期咧就即係就唔係6年嘅啦，因為佢做緊啊嘛，你明唔明啊？係嘛？有啲可能係即係要到下一次選舉啊，佢先要改選嘅啊。咁因為嗰個參議員分成三組嘅任期錯開嘅，兩年就會選出一個唔同嘅組別，喺三組參議員咧上一次當選2016年，跟住2022年就再參加選舉。嗱而家咧參議院100個席次裏邊咧，幾乎就係即係五波嘅，係嘛？咁呢、這個民主黨48席裏面加入民主黨黨團兩席，即係無黨籍嘅議員啊，同埋共和黨50席50:50嘅狀態，係嘛？嗱，其實咧喺參議院裏面咧就係話個副總統咧，佢係可以投關鍵嘅票嘅啊。咁即係話而家民主黨咧仍然等於可以控制呢一個參議院，但係咧就危乎，係嘛？即如果共和党在这次选举里面呢即攞超过50席，那他就控制这个参议院了。至于众议院呢就是讲回那个35席要改选那里，其中民主党是有14席，共和党是有21席的，即要他们要去改选的。而众议院有435个有投票权的议席，全部都要参加这次选举的了，是吧？那现在民主党有220席，共和党212席，相差8席，另外有3席的空缺就另行补选。好了，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参众两院现阶段 都是等於控制在呢個民主黨嘅手裏邊，執政黨嘅手裏邊。但係呢次選舉完咗之後咧，個情況可能就唔一樣啦，係咪？咁而家一般估計咧，就係話，眾議院咧就可能呢、這、一個共和黨會佔優勢。除了其他，其實呢個選舉除了參眾兩院之外，大家知道仲有呢啲州長都要改選嘅，36個州長嘅職位，同埋州嗰啲行政機構，係咪？同埋啲州議員啊等等啊，咁呢個中期選舉其實對美國嚟講咧，即係佢個重要性啊，同嗰個總統大選咧，其實即係不分軒輊嘅啊，個重要性其實有時甚至係呢一個中期選舉仲重要添，因為個總統已經產生咗啦嘛，係咪？咁做咗兩年啦嘛。咁呢一個所謂中期選舉咧，就係要影響到跟住落嚟成個即係兩黨政治嗰個喺嗰個權力分佈或者一個政治版圖，因為呢個係真真正正一個立法機關，佢係影響到呢一個總統嗰個權力嘅，對總統嘅權力構成一個即係非常大嘅制衡，有力嘅制衡嘅，係嘛？咁你而家執政個總統係民主黨嘅，咁國會如果係共和黨，即係過半數嘅，或者控制是但一個即係參議院或者眾議院嘅話咧，都對拜登咧構成一個非常大嘅一個即係制衡嘅力量咁啊。咁呢個就係美國嘅政治特色，就係美國嘅民主政治啊，或者呢啲咁啊，即係所謂政黨政治啦。雖然佢係總統制啦，佢唔係內閣制啦，佢嗰個總統又係民選嘅，跟住議會又係民選嘅，係嘛？咁同英國嗰啲所謂內閣制就唔同嘅啊，咁啊，你議會個多數黨啊組織政府咁樣，咁行政立法都係控制喺一個政黨嘅手裏邊，但喺美國就唔係嘅，佢分分鐘會出現就係話總統係共和黨，然後呢個即係議會嘅多數派係呢個民主黨，咁於是就構成一種所謂叫馬腳嘅，但係你捉象棋知道咩叫叫馬腳咧？咁你叫馬腳就係一種制衡嘅力量嚟嘅，係嘛？所以今次嘅選舉咧，其實就即係大家都非常之關心嘅，即係全世界都好關心嘅。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你係影響即係好多嘢嘅。譬如就講烏克蘭啦，係咪？咁呢場戰爭係咪繼續維持落去？係嘛？美國係咪繼續即係諗好多錢去支持呢一個烏克蘭對抗呢個俄羅斯？係嘛？甚至藉住支持烏克蘭去鎮制呢個俄羅斯？係嘛？如果唔係，你俾俄羅斯喺呢、這個即係可以成個烏克蘭俾佢搞掂咗，咁呢個對成個即係所謂區域和平咧都要構成一個非常大嘅影響噶嘛，係咪？咁所以呢個係即係相當重要。當然內政嚟講，佢都有好多爭議嘅，係咪？譬如經濟嘅問題啊，係嘛？即係最近嗰、那個即係墮胎嘅爭議啊，等等啊，呢啲都係今次選舉嘅一啲重要嘅所謂agenda setting 啊議題設定啊。咁當然有啲人仔細啲分析咧，就係有幾個關鍵嘅州嘅選舉嘅結果咧，就會影響呢個兩黨政治啊，即係共和黨、民主黨喺嗰、那個即係國會嘅嗰個政治版圖嘅重整啊。咁如果初步睇啲民意調查啊，同埋即係嗰啲專家嘅嗰個分析咧，就係民主黨係個形勢似乎就比較不利，係嘛？咁而拜登嗰、那個即係所謂支持度咧，其實而家一路喺度弱化緊嘅，咁所以美國就係咁啦，係咪？你個選民去決定。仲有今次選舉，我有啲朋友，佢喺 Facebook 度 po 啲嘢出嚟，嗰沓選票咁大沓嘅大佬，所以你美國人都算好嘢㗎，係嘛？咁當然啦，佢哋嗰個投票嘅方式啊，同台灣啊或者同好多地方都唔同嘅，係嘛？好，咁啊，呢個就係關於個其中選舉啦。咁有好多即係所謂背景嘅知識，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啲相關嘅蒐集啲相關資料，如果有興趣。咁我只係講個重點俾大家聽啫。咁第二個要講嘅咧就係、是、喂，共產黨或者中國而家就係神憎鬼厭。嗱，過去咧，即係我喺美國嘅時候，即係我成日都會同啲我最近去美國嗰次咧，我都有同一個喺嗰啲地方嘅嗰啲即係 county 嗰啲議員係華裔嘅，咁啊，即係食過飯咁啊。喺美國呢啲所謂唔係好似而家咁啊聯邦選舉啦、州議，即係呢個參眾兩院啦，係嘛？ 你在那些 county 那些選舉 或者那些地方選舉裏面，喂，為什麼共產黨真的過去這十幾二十年做了很多功夫的，是吧？搞定了很多那些華裔的人的，是吧？那這些華裔的有些人被招待回大陸啊，是吧？去旅遊啊、觀光啊，或者即去考察啊，係咪？即係抌咗好多錢嘅共產黨，係咪？甚至乎即係當地有啲人話俾我聽，喂，有好多團體啊，嗰啲商界啊，哇，全部就俾共產黨統戰嘅。加拿大咪又係咁，係咪？係嘛？而家已經有嗰啲即係大陸去嘅新移民當選呢個議員啦，係咪？所以好恐怖嘅嗰種滲透，係咪？但係今次咧。整個大的形勢就是抗中，是吧？所以候選人就竟然搞一些所謂 camp, 即那些 negative campaign 那些負面選舉文宣呢，就抹紅人家都有，所謂抹紅啦，在台灣叫抹紅抹黑啦。那麼我們在這裡看現在選舉打鑼打鼓，九合一選舉就經常都抹紅、你批評民進黨你就是中共同路人。最近還好笑，桃園市的市長候選人民進黨被人改了個名叫做中國鵬，因為你在那裡打抗中保台這個這樣的議題，作為選舉的議題，抗中保台、選到這個民進黨的人呢，那你就可以抗中保台了，這樣連地方選舉都玩這一招，當然這個效果成疑，誰知這個鄭運鵬就被人揭發呢，他呢就做過大陸生意的，屌你真係，真係大鑊。咁而家俾人改咗個法名叫中國鵬，咁究竟對個選舉有冇影響？我唔知啦。咁即係話替人頭者，人亦替其頭。其中一招就抹紅。咁而家喺美國啊，呢一個中期選舉啦，嗱呢度有一個案例，我哋就即係睇到呢一個 BBC 嘅報導，咁我哋整理咗呢個案例，咁我就發覺，喂，以前咧親中係有著數嘅，係咪？那些議員呢，哎，代表我跟中國關係好啊，咩嗰啲議員候選人啲政客咁啊，咁啊甚至乎咧就接受咗共產黨好多好處，咁啊，咁共產黨冇嘢噶，佢即係任何一個領域都喺度做緊呢啲嘢噶啦，滲透啦，係嘛，分化啦，係咪統戰啦，不嬲都做緊噶，係嘛，咁其實成功噶喎，譬如叫孔子學院咪咯，係嘛。咁但係孔子學院而家周圍都俾人趕啊嘛，係咪？美國直情喂，要立法係嘛？孔子學院就俾人踢啦，踢走啦。咁好啦，我哋講翻即係呢一個所謂抹紅或者呢啲喺選舉裏邊出現嘅啊，即係攻擊對手親中啊！我講攻擊對手親中呢一個例子咧，就係喺加州南部嘅啊，即係。橙院啦 ，Orange County 啦，呢個喺加州，即係我哋都去過噶啦。呢個地方都呢個橙院係都即係好多華人嘅，有好多啲亞裔嘅。OK， 咁所以咧，連眾議院都即係眾議員都有嘅，係嘛？咁今次咧就喺呢一個即係橙郡咧，我哋即係叫一般係叫橙郡嘅。咁有一個44歲嘅台裔人士叫做陳介飛，咁喺呢個選區裏邊咧，就係呢個眾議員嘅參選人。咁就同共和黨嘅呢個聯邦眾議員咧，即係67歲嘅韓裔嘅朴銀珠啊，就競爭呢一個席位，兩個人去爭呢一個位，係嘛？咁呢一個陳介飛咧，就曾經喺一間學校裏邊咧，就用呢個推動呢個孔子課堂命名嘅中文教學，係嘛？咁因為喺橙縣其實好多華裔嘅，好多中國人嘅，其實喺加州都係啦，加州即係你就算喺灣區係嘛，好多都係好多中國人嘅，係嘛？譬如我哋今次喺 Millbury 咧，即係我哋喺呢個Millbury 啦，即係喺加州灣區嘅 Millbury 咧，即係我啲細路住嘅地方，咁誒有一個即係市議員，咪係香港人咯。係咪？咁佢而家競選連任咯，啊！咁其實好多華裔，有好多亞裔，譬如包括越南啦，係咪？韓國啦，係咪？這個即係香港去嘅嗰啲，或者喺嗰度早期移民嗰啲香港人嘅第二代啊，都有嘅，係咪？咁啊，近呢20年咧就多咗好多，即係喺中國大陸過去嘅，係嘛？都有嘗試去參與呢個地方政治，係嘛？ 咁陳介飛咧就曾經即係推動以孔子課堂命名嘅中文教學。咁啊，好啦，呢一個韓瑞嘅即係對手，即係現任嘅呢個共和黨喺呢一個區嘅聯邦眾議員咧，就利用呢樣嘢咧就去攻擊佢，就將佢同呢個中國同埋共產主義結合喺埋一齊。咁所以咧喺啲街板度裏邊咧見到嗰啲所謂負面文宣，就係你個對手出然後攻擊你嘅咁啊。我哋好像有那張圖的啊，咁啊講咩咧？嗰張圖，嗰張圖咧就話 China's choice， 中國的選擇 ，J. Chen 啊，呢個就係陳介飛。咁呢一個咧就係喺嗰個即係Orange County 地區，你就睇到呢啲咁嘅顏色嘅競選廣告係嘛？中國的選擇陳介飛係嘛？咁啊，跟住仲有粒即係五角星，咁啊象徵呢個共產主義。咁呢個咧就唔係陳介飛自己嘅即係嗰個即係 display 嘅一個選舉文宣嚟嘅喎，大佬。呢個係你對手啊，你明唔明啊？咁即係話咧，你如果選佢係嘛？咁因為佢係 China's choice， 共產黨揀佢嘅。哇！呢個現任嘅共和黨。咁你咪睇到一個共和黨個民主黨嘛？以前大家個印象就係共和黨係比較反共噶嘛，民主黨就即係唔好話親共啦，佢係冇咁反共啦，可以咁講。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嘅形勢唔同啦，大家都反中噶啦，抗中反共噶啦，基本上就係咁啊。咁就搞到咧，即係話咧呢一個選舉咧，呢啲咁嘅負面選舉文宣咧，竟然罕有地出現呢啲攻擊對手親中嘅呢啲咁嘅宣傳品，係咪？呢個竟然變咗一個議題，係咪？咁其實就係話，而家甚至乎可能喺唔好話講呢一個區啦嚇，喺其他譬如喺參議員嘅選舉裏邊，都可能會有機會出現嚇，即係用呢一個抗中嚟做議題，係嘛？選舉議題或者攻擊對手親中係嘛？咁呢個反映咗一樣嘢咩咧？就我頭先所講嘅共產黨神憎鬼厭，係嘛？即係過去。即係辛苦經營嘅啊，過去呢即係由1979年啊，其實數遠啲就係呢個尼克遜時代啊，揾個基辛格啊秘密訪問中國，係咪搞咗咁多嘢係咪？即係令到1979年卡特政府任內可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咪？咁79年到而家，喂40多年。而家嘅美中關係有史以來最惡劣嘅，係嘛？所以不久之前有啲人成日講：，喂，習近平應該會落台㗎啦，因為佢搞到同美國關係咁惡劣，係嘛？自1979年以來，美中關係最差嘅，中美關係最差嘅，咁佢係咪要負責先？喺度噏呢啲嘢，有啲人用呢一個作為習近平應該落台冇得做第三任嘅。一個理論的依據，咁結果就錯曬啦，係咪先？咁但係有一樣嘢冇錯嘅，美中關係係有史來最惡劣嘅。嗱，呢個中當然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咪？喺1979年之前嘅中咧係指中華民國嘅，喺美國嚟講，係咪？咁佢係同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但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冇嘅，係咪？咁佢係去到1979年先至承認呢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中國嘅呢、這個即係。是代表中國的，因為聯合國就在1971年已經踢走了中華民國，然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那個席位，但是今時今日大家看到個形勢已經是完全不一樣，所以政治的事情國際政治就是這樣的，我們經常說勢傾則絕，利窮則散，什麼都是說國家利益，美國今時今日和中國關係咁惡劣，佢都係基於中國嘅國，基於美國嘅國家利益，係嘛？要繼續抗衡呢個中國，你可以喺民族主義者、中國民族主義者就話：哦，你美國而家係即係嚇驚中國嗰個崛起會即係超越你美國，所以你係咁樣。唉，大家客觀啲睇，你美中或者中美之間，係嘛？大家稱下。你有牌都未可以超越佢啦，大佬，嗰度發夢啦，係咪？好，休息一陣。 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 即系我哋好多议员都中意话啊，啲选民叫我问乜，系咪啊？咁然后咧，佢亦都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有个五岁嘅小朋友问佢房屋问题。嗱，我就好多选民俾压力我嘅，我系民选议员，佢就叫我问佢一个问题，讲咗好耐噶啦，就系问佢几时死嘅。基层捍卫基层利益嘅所谓左派嘅议员咧，呢有几多个？系咪喺个扶贫小组里边梗系多啦？你点会听得入佢哋嘅说话？所以你由头至尾，第一就系认屎认屁，政府做咗几多嘢？政府系个 玉敏耳坛搞事佬，经典重播，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十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放金？ 嗱，翻翻嚟第二節，第二節又係講一個咧同即係美中關係有關嘅一個議題啦。其實最近我比較即係啊，因為我覺得即係而家香港又冇咩大新聞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即係一個禮拜呢幾日節目咧，咁當然早兩三個禮早兩個禮拜就一路都係講二十大啦。咁結果講二十大睇嘅人啊多過要第日講香港嘛。而家講香港冇乜人睇嘅，我即係上次我都講過噶啦，已經係咁。但係即使咁都好啦。牽涉到香港嗰個生存絕續嘅，我哋都係關心嘅，我哋都係會繼續即係、繼續觀察同埋分析，係嘛，同埋繼續要撐香港人咁啊，咁所以我都會繼續講嘅。咁但係咧，成個國際形勢咧，而家就波詭雲骨，係嘛，變數非常之多，係嘛，而家即係冇人可以獨善其身嘅。你唔好睇下美國選舉好似唔關你事，譬如喺台灣。梗關事啦，啲人唔關事啫，係咪啊？即係台海嘅形勢，而家風高浪急，係咪？即係大家都擔心，即係有啲人甚至認為未來五年就可能會發生戰爭嘅啊！呢個睇法包括我啦，係咪先？咁啊，發生戰爭又點咧？即係我哋老實講，我琴日食飯嘅時候，我都同啲台灣嘅朋友講，我話我哋啲咁嘅年紀嘅人咧啊，我都唔走得去邊度啦，唔通走完？走完香港走嚟呢度台灣，台灣就嚟打仗，我又走咩？即係分幾多次嚟走咧？你話俾我聽，即係人生仲有幾多？即係好似我哋咁，已經到咗即係人生下半場嘅最後階段噶啦，係咪？即係俾你活多十年好唔好啊？係咪？咁所以十年都唔係短嘅時間啦，係咪？咁但係俾你活多十年啊，係咪？咁要打起上嚟嘅時候，你又走去邊啫？係咪？但係啲下一代慘啊嘛，係咪？而家嗰啲即係我哋永遠都係喂嗰、那個人類社會就係咁啊嘛，那個生命不斷嘅延續噶嘛，係咪？唔係即係老成就會凋謝係嘛，油盡就燈枯咁啊，即係等於李儀咁樣。喂，我哋梗係好唔捨得，同埋非常之難過。但係真係老成凋謝，人油盡燈枯係嘛，即係你不可抗力嘅呢、這個，即係上帝作主係嘛。到了咁嘅年紀，係咪好似我哋咁樣？所以我哋冇去諗話，你走得幾多次？你話我聽，係咪？咁但係啲下一代點算咧？係咪？咁你個人類社會一路持續發展噶嘛？係咪？撞到呢啲咁嘅癲佬，係咪？同埋啲野心家，係咪？有啲人成日習近平都唔夠膽嘅，咁咩唔夠膽？咁啊，第二次世界大戰點樣嚟嘅？係咪？咁德國就唔會有個希特拉得大咯，好係咪？希特拉都係選出嚟嘅，話俾你聽啊，選咗出嚟之後，佢就搞一黨專政啦，係咪？黐噶嘛佢係，咁好似呢個又係黐咁點啊？係咪？即係等於而家點解北韓咁少人、咁細笪地方，一個肥仔可以搞到你即係天下大亂咧？係咪？得閒就射下飛彈就搞到你喂？你要消滅佢好易嘅啫，其實係係嘛？咁點解佢一個人？一個喂，金氏王朝喂，祖孫啊，到咗由祖父係嘛，叫你一路數落嚟係嘛，你諗下係嘛？金正恩已經係孫輩啦，係咪呢個係三代人啦，係嘛？控制呢個北韓王朝係嘛？呢兩條友幾相似一個樣度係嘛？呢、這個就金正恩上身係嘛？金正恩上身就係指佢夾胡錦濤出去嗰、那個指揮啲人夾胡，呢、這個睇得清清楚楚噶嘛？啲人仲要拗， 喂，佢啲契弟真係即係共產黨俾好多錢你啊？嚇、啊！佢病啊，有啲人佢失智啊，乜都夠膽講。屌你真係係嘛？即係睇翻嗰段片咧，越睇就真係好多人都越心驚嘅。嗱、啊，美國喺咁就用機密嘅形式咧，就遞交呢個拜登整即係總統任內第一份嘅國家防衛戰略。報告啊，嗰、那個係叫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俾呢個國會啊，將拜登任內嘅第一份啊呢一、這個所謂國家防衞戰略報告就交俾國會啊，咁然後去到10月27日咧就發布即係80頁嘅解密版內容，咁當然有啲唔可以解密嘅就冇公布啦，係咪？咁個內容主要有幾樣嘢嘅。第一，個報告就話美國國家安全最全面同埋嚴重嘅挑戰係來自中共透過脅迫、日益武斷嘅行為，試圖重塑印太區域和國際體系，以使其符合自身利益和威權目標。呢、這個嗰、那個內容嘅即係重點嘅第一點，咁其實之前已經有一啲相關報告咧，就將中國、啊即係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底下啊，嗱嗰陣時二十大仲未開嘅呢、這個報告啊，即係呢一個即係大概嗰個報告係即係一定係更早之前寫好㗎啦，啱唔啱啊？嗰個報告係嘛？咁嗰陣時二十大都未開㗎，係嘛？就已經係當你即係中國啊，係一個即係來講威脅呢個區域和平嘅一個，甚至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佢一個對手嚟嘅，呢個同以前嗰啲所謂戰略夥伴啊，已經而家唔係呢種講法嘅啦。同呢、這個即係奧巴馬時代嗰種，或者更早之前克林頓時代係嘛，都係民主黨嘅呢幾個總統係嘛。相對嚟講係同即係中國比較友善啲嘅啦，已經啊，同中共即係個關係冇咁惡劣嘅啦，係咪？好啦，第二個。重點咧就係北京對台灣日益挑釁嘅言論、日益脅迫嘅行為，不但只破壞區域穩定，亦都導致誤判威脅台海和平同埋穩定。嗱，呢個係台灣而家最關心嘅。咁呢一個即係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咧，講得好清楚，呢個係一個重點嚟㗎，大佬。除咗第一個就係話你會威脅咗美國本身嗰個國家安全，係咪？你或者呢個係？即係對美國嘅國家安全一個最前全面同埋嚴重嘅挑戰，就係來自你中共嘅嗰個透過脅迫啊、日益武斷嘅行為啊，試圖重塑印太區域同埋國際體系，係以使其符合自身利益和威權目標。當然呢個講法咧，有啲人一定係唔會同意，完全同意啦，係咪？咁你就係、是、你係大佬啊嘛，係咪？你而家成個印太區域或者國際體系。是你美國在操控緊的嘛，係咪？咁而家佢覺得，喂，中國會威脅到美國在呢一個印太區域裏邊啊，嗰、那個即係話語權或者甚至乎個操控會有影響嘅，呢、這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喎，大佬係嘛？咁當然你就一定要吹大啲，就話佢咧係為咗符合佢自身嘅利益同埋威權目標，咁老實講，咁你都係自身嘅利益啫，啱唔啱啊？咁佢又自身嘅利益咁解啫。咁但係第二點咧，就係、是、喺過去呢幾年，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噶啦。美國朝野係嘛，無論你共和黨、民主黨喺國會又好，甚至乎你政府又好，對台灣咧都係實施咗好多所謂即係優惠嘅政策，係嘛？甚至乎可以俾啲官方代表官員去台灣訪問啊，等等啦，係嘛？咁上次呢個眾議院嘅議長係嘛，去呢個台灣訪問啊，就引起呢、這個即係中共即係啊嗰啲軍機不斷喺呢、這個即係台灣啊台海上空喺度演嘢係嘛，即係示威係嘛？咁對於華盛頓嚟講，你係威脅台海和平同埋穩定，又破壞區域穩定係嘛？因為你會導致誤判啊！呢個誤判又會令到戰爭嘅發生。咁呢個係第二個重點啊。第三個重點咧就係北京展開大規模核武擴大、現代化及多元化工作，可能計劃喺2030年前擁有至少1000枚核彈。嗱，呢個恐怖啊嘛，係咪？即係 呢一個所謂美國國家防衛戰略呢個報告話，喂，佢擴大核武喎，係嘛？咁呢個係威脅到全世界嘅安全喎，係嘛？然後第四個重點咧就係，雖然中俄利益唔同，但兩個過往不信任可能限制佢哋之間嘅政治軍事合作，但係中俄關係廣度持續增加。如果美國兩者之一同兩者之一爆發危機或者衝突，另一國可能喺全球之時讓美軍陷入兩難，好厲害呢啲屌你嘢！即係話咧，嗰陣時中國同俄國咧就大家可能都喂唔係咁友好，係嘛？咁但係而家咧就好似因為有美國啊，即係嗰個強勢或者美國一啲作為，令到佢哋中俄覺得喂，我哋應該要結盟，咁你先可以同佢砌。如果你個別俄國嚟講或者中國，你點同美國砌啊？咁但係你中俄合即係合作或者結盟，咁你就可以同佢抗衡啦嘛，係咪？咁但係呢個對美國嚟講就話喂，如果美國同中國或者同俄國是但一個國家即係爆發危機或者衝突甚至打仗，另一個國家就乘機可以佢有一個空隙就喺全世界嗰度搞事，令到呢個美國美軍陷入兩難。咁呢一種咁嘅評估或者分析喺呢一個報告裏邊，咁多樣嘢講嚟講都係一樣嘅啫，就係針對中國，係嘛？好清楚噶嘛？俄國都係即係邊皮嘅嘢嚟嘅啫，大佬係嘛？只不過啊，如果你兩個合謀，咁對我有啲影響啦，係嘛？咁即係佢都唔睇你俄國唔起，而係成個報告。如果我哋將呢一個重點啊，即係撮咗呢個重點攞出嚟講嘅話，就好清楚啦。是吗？那个 target 就是中国。中共啦，中共国，我们不要叫中国啦，中共国，又叫，因为叫中国有些人都闹叫我的，是中共国。那好啦，这一份这样的，国家防卫战略报告，即是有80页解了密的公布了出来，那我们看到這四點，全部都是針對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是不是？北京當然有反應，大哥。既然是這個所謂國家防衛戰略報告，於是就是中國國防部的發言人譚克非，這個大家 都應該熟悉他的了，啊，就是這個佩洛西去台灣的時候，他喊打喊殺的嘛，是不是？出來說話，是不是？結果又冇件事啦，係咪？啊，譚克非就回應呢一個2022年國家防務戰略報告，即係美方嘅呢一個報告咧。咁其中涉華嘅內容，其實重點都係同你中國有關嘅啦。咁呢個佢係延續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啊。咁另外一份報告叫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較早之前嗰份嚟嘅。咁啊，嗰個威脅驅動嘅錯誤論調，罔顧事實，渲染所謂中國挑戰和大國競爭，借規劃美國國防戰略就抹黑中國正常軍力發展，屬於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觀念的老調重彈，我們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嗱，這種講法其實我覺得是相對比較溫和的，係嘛？他都沒有說喂，要後果由美國負責，係嘛？要你即係，假如發生戰爭，後果由你美國負責。啊，我哋咧就即係即係絕對啊，即係會即係應付到底。啊，屌你放馬過來，類似呢啲咁樣啊，比較激啲嘅都唔敢講。咁啊，即係你睇翻呢一個咁嘅所謂回應，我覺得係非常之溫和嘅，相對嚟講啊，佢都唔敢撩起美國嘅，係嘛？咁人哋自己嘅一個所謂關於國家安全嘅呢啲咁嘅相關報告，喂，人哋俾個國會一個民意機構係嘛？咁政府要交代噶嘛，係咪？咁你而家係咪干涉內政啊？如果人哋咁樣講你，咁你一定個反應就係干涉內政噶嘛，係嘛？係説三道四噶嘛，即係呢啲係雙重標準嚟嘅，即係北京個做法永遠都係咁樣嘅，係嘛？你又話人就得，人哋又唔會咁樣話你喎。老實講，咁啊，好啦，跟住咧就講呢一個即係啊，又係嗰啲廢話嚟嘅，全部都係係嘛？但係我留意到有一段咧， 即係比較有趣嘅就係，佢又用咗一啲所謂外交部發言人都好常講嘅關於台灣問題。佢話美方不斷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嘅原則。咁咩叫做不斷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咧？點樣虛化一個中國原則？你就無虛，你話美國佬係嘛？即係虛化咗一個中國，其實係模糊咗一個中國原則啫。咁佢唔係講一個中國原則嘅，大佬，佢係 acknowledge 嘅啫，用 acknowledge 嘅係咪？變本加厲以台制華啦，一個就叫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另外一個就以台制華啊。咁呢啲惡劣行徑就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同領土完整。嚴重危害台海地區和平穩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持續練兵備戰，堅決反制任何形式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嗱，呢段喺台灣問題呢段咧，即係嗰個報告談到台灣嗰部分咧，即係話你中共不斷脅迫台灣，係咪破壞區域和平？佢呢個反應相對就比較激少少，係嘛？就同頭先我哋講嗰個針對即係成個即係國際關係嗰個講法咧，就比較激啲嘅，係咪？咁因為就係台灣問題，咁佢亦都好暗示甚至明示呢個外部勢力就指你美國台獨嘅分裂活動，咁啊同埋外部勢力嘅干涉，啲外部勢力嘅干涉就指明係你美國，等於指明係你美國啊。咁因為佢就係話，因為用國防部嗰、那個名義嚟做回應嘅話，咁啊咁啊對口啊嘛，人哋嗰個係國防部嘅報告嚟，咁啊咁你咪用翻國防部嘅名義嚟去回應咯。咁講到台灣嗰部分嘅時候，除咗嚇話你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兩一個中國原則，就以台制華嚇，咁呢啲咁嘅惡劣行徑咧就侵犯中國主權同領土完整。嗱，如果係嚴重侵犯中國主權領土完整，你而家應該打柒佢啦。向佢宣戰啦，係咪？咁得個講字啦，係咪？點樣先構成人哋出一個咁嘅國防，即係國家防衛戰略報告，就係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喂，人哋講過我驚啊，大佬，係咪？你而家呢種咁嘅行為又破壞區域和平，又破壞世界和平，係咪？你又要擴大核武，人哋講呢啲啫嘛，係咪？咁呢啲你話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咁你真係你好惡啦，係咪？咁既然你可以用到啲咁措辭咁嚴厲嘅喺台灣問題上邊，係咪？咁你點解唔打佢咧？我屌你真係！喂，你個中國主權同埋領土完整已經係被嚴重侵犯喎，一份咁嘅國家防衛戰略報告可以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同埋領土完整，喂，咁你就宣戰啦，大佬，啱唔啱？所以永远都是这样的，你这种讲法只会令到人家即套用香港的黑警那些，你不要以为这样我会害怕、啊、我不害怕、啊、那是一样的嘛，人家会害怕你吗？接着呢有一段就是回应那个所谓核武、就是扩大核武的，就说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确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嘅核政策，係嘛？咁一直咧將核力量維持喺國家安全需要嘅最低水平啊。咁反而係美方咧就加喺軍控同埋防擴散領域毀弱退群，加快核武器同埋運載工具升級換代，降低核武器嘅使用門檻啊。同英國、澳大利亞開展核潛艇合作，呢、這個就加劇地區核擴散風險。咁啊，鬧翻佢咧！人哋好具體話，你會將來會有1000枚核彈。你講嗰啲咧，係全部都係你去解讀嘅。OK， 事實上美國嗰個核彈咧係一路喺度減少緊嘅。咁啊，唉，其實增加減少都冇乜所謂嘅啦，大佬。咁真係帶上嚟，大家要禁制用核彈嘅話，喂，即係互相毀滅嘅嗰個係嘥氣。呢啲咧就叫做恐怖平衡，你有我有，咁啊打唔成，系嘛？我有你冇，就分分钟打得成，就系咁啦。好，咁啊，讲到呢度都啱啱够钟，唔系够钟啊，过咗钟，不过唔紧要啦。咁啊，多谢大家啊，继续支持 My Radio， 拜拜。